据南朝鲜的京乡新闻报道，有南朝鲜的民主工总和韩国工总的各产业工会参加的两大工会公共部门工人组合共同对策委员会各代表9月5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宣称将从9月底起投入规模最大的总罢工，以反对当局的劳动苛政。另外，南朝鲜的一家媒体这一天刊载了南朝鲜延世大学法学专科学院教师朴尚基写的一篇责难执政者一味推行独断和专横的文章。